到狂奔的那一瞬间，故事开始狂偏离原本的航线，追求完美的描写，于是辗转在缠篇，静悄自造中细心挑选，情感开始脱节，未来也用你体感现实混乱而止步不前，其他音场能忽略，只有这一张记忆因你而特别，绝不能敷衍。某些花开花落花飞又太遥远，某些风去风回风追风至太疲倦，某些日升月落都专心一太遥远，想你看我一颦一笑太腼腆，我愿变成天手的感觉，一目了然的字面意思，为什么数年后的自己却难以理解？无限聚光灯下照入云顶多耀眼，不羡沙地之余陷入一抹多缠绵，不羡蝴蝶之翼飞过沧海多决绝，只羡思念一字一句多挂牵，我愿变成天千遍。